但并没有杀死她。后来又加了两次，最后才结束了这个坚强的女人的生命。第三次电流之后，据说一时间没人敢去摘下她的头套看她的脸。鲍勃回忆说，他只记得烧焦的味道和头套上冒出来的黑烟。照片上这位叫 Abel Meeropol 美国作曲家，1936年他写了一首诗 Strange Fruit， 对当时美国的种族歧视、种族迫害表示抗议。后来他把这首诗谱成了曲，一时间在美国广为传唱。 17年后，也正是他收养了罗森伯格夫妇的两个儿子麦克和罗伯特。17年前写了奇怪的果实，17年后收养了他们的孩子。看来 Meeropol 和罗森伯格夫妇之间早就有命中注定的联系了。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。我们这里还有一封信，是身为母亲的埃塞尔·罗森伯格在临行的那一天写给两个儿子的。信里面有这样的话：最亲爱的孩子们，直到今天早上，我还以为等这一切过去之后我们还能重逢，但现在这已经不可能了。你们的父亲在最后的时刻和我在一起，他把他的心和全部的爱转达给他最亲爱的孩子们。永远记住，我们是无辜的，用全部力量紧紧地拥抱你们，亲吻你们，爱你们的爸爸妈妈。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故事酒吧的1001夜。 我是歌手老狼，才想起同桌的你，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，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。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在欢度节日愉快的时刻，祝你岁岁平安，天天快乐，让歌声驱散往日的忧愁，让酒香温暖人们心窝。祝你一路顺心，初心不错，欢发吉生，幸福生活。祝你一路顺心，初心不错，欢发吉生， 在欢度节日愉快的时刻，祝愿家幸福，人人快乐。在灿烂阳光下，心花怒放，在人生大道上放声高歌。 流水也会